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3月14号，星期三。我觉得最近这些年啊，家有两声啊，会让我们非常的关注操心啊。是哪两声呢？一个是考生，不管是中考还是高考，还有一个就是毕业生啊。这个求学就业一直啊都是家庭、社会还有国家关心的话题。那我们的职场帮帮团呢，关注的就是第二个啊，毕业生。我这有一个数据啊，教育部公布了201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的人数，今年是又创新高了，820万。那不管是教育部还是人社部门啊，大家呢都感觉到压力很大，而且呢也一直在做很多的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咱们北京地区的毕业生就业服务月也将于明天启动，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好好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在北京读大学，或者是说您就是北京的孩子，今年大学毕业，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您需要了解的信息。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就业服务在行动。当然说一千道一万，还得自己跑出去哈、看一看啊，自己啊真刀啊实枪的哈、在这个职场当中去历练。我们今天的嘉宾呢，一位是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的主任宋双印。宋润您好。 哎，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企业代表，来自北汽研究总院的党委副书记刘宇普。刘先生您好。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北汽集团的刘宇普，非常高兴有机会与大家分享。 那首先想问一下宋主任啊，这个毕业生就业服务月啊，我们每年都能听到那么几回哈、您首先跟大伙儿大概说一说，这个就业服务月是一般什么时候启动，是吧？一年大概有几回？那么目前搞的这个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和特点，好不好？ 好，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就业服务月活动。北京市这个就业服务月活动主要是两次，一次呢是每年的3月份到4月份，这一次呢主要是公共就业人才服务进校园活动，还有一个就业服务月，是一个是同时进行的一个活动。然后呢每年呢7月份8月份有一个暑期服务月，我们每年是两次服务月活动。这两次服务月活动呢主要是针对的群体呢也不太一样。我们的当时考量的这个服务群体呢主要是这样考虑，一个是呢我们在3、4月份呢主要是校内的毕业生，所以我们呢这时候呢集中呢组织校园活动和这个校园招聘会这种两种方式， 主要是进校园的多， 进校园两种 招聘会比较多， 对， 还有是校园的一些、 还有个就业指导啊， 就业指导 政策咨询呢、还有这个测评啊、还有校内相关的一些配套服务，我们都在给学生开展啊。暑期那次呢主要是针对我们 就是第二年要毕业的同学， 是吧？对，针对就是也是今年2018年毕业学生，就是 2018年学生这个每年呢7月份就离校了，离校以后呢，我们也是按照这个这个市委省部的要求，我们在做好这一批离校生的就业服务工作，主要针对离校的，也是针对2018年的毕业生啊，主要这么两次服务月活动啊。 就是说当年的服务月都是针对于当年即将毕业和已经毕业的 学生， 学生、 啊、对对 来进行， 对对 是吧， 哎对 啊，这个侧重点还是不太一样的哈、啊、 对对对。 那么这个节后就是要开展这个进校园的工作了哈、啊、 嗯， 我手里也有一个资料，就是排得满满当当的 啊。对， 各个大学从三月份开始就有很多场招聘会开始举行了。 对对对，嗯，简单介绍一下啊，这次我们这服务院呢是从3月15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4月28号结束，一共是应该是44天啊。我们这次呢一共是活动是86场， 嗯， 我们进校园呢是26场进校园，还有一个7场的这个企业宣讲， 嗯， 这一共是主要是进校园。其他的活动呢，我们主要是在各个区县、各个区固定场所上组织这种现场招聘会。这也我们也针对这个本区的学生可以回到自己本区找工作。 嗯， 进校园的活动呢，我们也是把企业集中起来，进校园也是把岗位送进校园，这样呢也有利于学生来选择。嗯、我们这次服务月呢，我们是这是86场活动，一共现在预计是参会单位将有4000家，聘用岗位应该是400多个。也是我们每年来说比较大的一次活动啊。 嗯，当然就是说学校自己还会再组织很多的招聘服务，包括呢其他的一些这个企业也会主动的走进学校。 对对对 啊，再加上刚才您所谈到的、这次组织的4000多家企业，所以提供的岗位应该是会超过4万个啊。啊，不是说北京今年就4万个岗位需求哈、啊、 对， 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我也说了，就业服务这事儿吧，是企业、政府、社会各方面都在关注的工作， 共同啊，共同发力啊、 哎，那就是等着大家自己去做这个选择和 对对对 啊，自我去做这样的一些评估哈， 选择。 那具体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企业方代表，还想听听您的介绍，就是北汽今年的这个招聘情况怎么样？ 北汽集团呢，它是我们中国汽车行业的骨干企业，也是北京市现代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啊，是世界500强。在招聘方面呢，北汽集团呢人才引进工作呢一直是紧密和我们北京市人社局、北京市毕业就业服务中心啊的领导和支持下展开工作啊。我们针对18年的毕业的啊这个大学生呢，需求从需求来看呢是稳中有升的一个概念。那么在我们相对那么传统的这个业务领域，那么招聘需求呢持平，在一些新的业务领域，像汽车服务贸易、通用航空、综合出行服务、金融与投资啊等板块，这个需求是较往年是大幅增加的。 哦，刚才是企业方啊说了自己的这个招聘的一些特点和变化。那从宋主任您那边所了解到的啊，不同类型的企业啊，不同这个资本构成的企业来说，他们在这个总体招聘数量上面跟往年比有什么样的不同？ 行，那我大概介绍一下。我们这个2018年的需求呢，我们是在去年年底，就是11月份、12月份，进行了统计。反馈到我们北京市人力社保局的信息情况是，我们2018年的需求整体情况是大数是12万岗位的需求。我们实际上北京地区毕业生的数量是24万左右。那我们北京，因为我们北京市统计的主要是北京市属的企业，啊，我们当然北京还有一部分中央企业在京的，那主要由人社部来统计。所以我们统计了今年是岗位整体的需求是12万左右。这12万左右呢，我们也分析了一下，这个12万需求呢，我们和2017年比较略有减少，可能减少了有将近3000个岗位，给往年比啊，给就是2017年比。这个岗位呢我们也分析了一下，就这个岗位呢减少的量主要在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需求量减少了基本上将近3000个岗位，也就是基本上把这个减少的岗位基本上就抹平了。所以我们北京地区的一些民营高科技公司，它的需求基本上跟往年是持平的啊。这是我们一个这个数量一个总量的一个情况。然后呢我们从专业上看呢，我们今年呢也分析了一下，我们这个专业需求呢，我们今年可能在一些这个高附加值的这种研发呀，这种 专业比较强的这种领域呢，可能需求量的专业的多一些，像我们的计算机科学技术，像我们的电子啊、通讯啊、信息啊，这些专业今年需求量给往年比是有所增加。 嗯， 但有些岗位呢确实是和往年比呢略有减少，像我们的文史经管这种类型的这个岗位呢，需求量呢和往年比略有减少，但是整体上我们北京的需求量呢还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 嗯， 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我呢接宋主任的话呢，就是在北汽呢，实际上在一些新的业务领域啊，像智能化、网联化、电动化啊、新能源等方向，对我们大学生的需求现在是很旺盛的。 嗯，那这样吧，刘先生，您就直接说哪些专业的学生特别在你们北汽受到欢迎，大家以后可以有针对性的去考虑啊。 好，那么实际上专业非常广泛了。 嗯 啊，我们业务板块现在比较多，那么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汽车研发制造相关的专业为主。 嗯， 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其他的专业的需求啊。那么近些年来呢，我们引进的专业呢集中在车辆工程啊、机械制造及自动化， 嗯 啊，材料专业啊，以及车辆化工等专业。那么现在呢又有很多新的需求啊，集中于新能源一些相关的专业。那么另外呢也集中于一些像市场营销啊等等啊一些专业啊。 我看 大概是这个情况。 这次这个就业服务月，您这边的公司去了北航，要去啊，还要去北理工是吧？ 是， 还有北京工业大学 是 等等吧，还这北京地区可能还要到外地很多的大学去是吧？ 是 啊， 就是北汽呢每年都会参加春招和秋招。 嗯 啊，目前呢参加的是秋招啊，就是也和我们这个人社局和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这个共同参加这个北京地区的毕业生的就业服务 月活动啊。对 对 对, 对， 是。那每年就是说您得去多少个省多少个学校去转呀？ 那么基本上每年去的学校都要在20所左右，就是一次秋招啊就要20所左右。那么春招呢也大体相仿 啊。那我插一个问题，这北京地区的生源，就是在北京地区念大学的这些学生最后成为您那儿员工的，占整个新员工的比例大概有多少？ 比例大概是20%-30% 啊。 那么一个前提就是现在我们北京市的毕业生实际上这个从量的角度来讲是一个这几年有下降的趋势。 嗯， 对。 或者是在北京念大学去您那儿工作 啊，那就多了， 那就多了，是吧？ 那就多了。 啊， 那么北京呢毕竟是这个高校云集啊。 嗯， 那么优秀的人才聚集， 这个能大概占到多少？ 这个会在50%-60%之间。 哦，所以说您那招的一半的人是北京人，以及在北京念书的 是 大学生，是不是？ 对对对 啊，所以北京是一个重要的招聘战场。 对，当然呢，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也从其他的这个高校。 嗯， 其他地区的地方的高校，以及从国际上知名的高校去招录。 嗯，好，那么企业招聘，刚才说了，它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产业的发展需求，以及自身的对于人才储备哈等等各种样的要求哈。那么在这个政府组织的这些招聘会当中啊，可能还要考虑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些群体啊。不管是企业方还是说这个学生方啊， 嗯嗯， 所以这种服务可能应该是更加的普惠哈。所以， 对对对， 下面我想问问那个宋主任啊，有哪些这个常规性的这个服务效果是比较好，而且继续要开展的？也有哪些是最近几年的这个创新和尝试？你给我们大概的说说好不好？ 我简单说一下，刚才我们这个北汽的刘书记也在讲啊，就是虽然今年我们这个服务月，今年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我们也是结合这个企业。进校园进行宣讲，刚才我们刘书记讲的就是咱们北汽集团一共是走进7所高校，进校园进行宣讲，宣讲结束以后呢，我们要通过这个网上收简历这种方式呢，可能给以往的传统的模式有所变化。当然我们还保留了一些传统的项目，像我们这个校园招聘。校园招聘呢，现在目前来说呢，学校可毕业生找工作呢，可能主战场还在学校，所以我们呢也是把企业组织起来一块儿走进学校， 把岗位送进学校，让学生呢在自己本校就找到自己合适的岗位、 嗯、 啊，这是我们一个初衷吧。 嗯，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学生呢确实是这个三月份四月份结束以后基本上就要可能就要马上就要面临着离校前的一些准备工作，我们也根据这个呢，我们也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啊，这个政策咨询呢，还提供相关的一些服务。这样的话我们也是除了招聘以外，我们还要送岗位、送信息、送指导，这一系列的活动我们进校进校园，这样我们对学生提供的是一个配套的全方位的一个服务啊。我们在这过程中呢，当然也是可能也不会尽善尽美，我们也是呢在招聘会现场，我们也是每次活动都组织一个就是叫现场的调研，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调研了解学生的需求，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活动呢，我们进一步完善我们的活动，更好地给学生提供相关的服务啊，这么一个想法啊。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省市都推出了抢人大战啊，用钱、用政策、哈、用住房等等这种方式，想把人才吸引到他们那儿啊。比如说，今天上午我就听新闻哈、说南京说，只要你到我们这个城市来找工作，从外省市过来啊，来找工作，我就给你1000块钱。啊，这个补贴、啊，咱们北京有没有这样的福利啊？给一些特殊的学生以照顾。 这个我简单介绍一下，因为也是我们这个按照国务院文件，按照人社部的要求，我们呢每年呢在三月份每年的三月份开始，我们要启动一个叫求职创业补贴发放。 求职创业补贴 、哦、一次性求职创业补贴、 嗯、 这个概念呢是从2013年提出来的、 嗯、 我们从2013年开始，我们又为这个北京地区的所有北京地区的主要是目前是6类人，原来我们此前活动在开启的时候应该是2013年，我们第一年呢只设计是低保家庭毕业生，我们2014年就把残疾毕业生纳进来，2015年呢我们又把住业贷款的纳进来，我们今年呢有按照国务院的要求，我们又纳进来了3类人。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北京地区，在北京地区上学的24.1万人中，6类人都可以享受这个1000块钱求职补贴。这主要6类人主要是简单说一下，主要是第一类呢是低保家庭毕业生，第二类是残疾毕业生， 嗯、 第三类是残疾家庭毕业生， 嗯、 就是这个如果要是家庭中有一个成员是残疾人，就可以享受这个补贴。然后还第四类呢就是我们的。住业贷款，住业贷款呢是2种，一种呢是学校贷款，一种是地方贷款。 嗯， 还有这个这是第五种呢是我们的这个叫全国叫建档立卡人员，我们北京地区呢叫低收入农户，也可以享受这个补贴。我们最后一类呢是特困家庭，我们一共是6类人都可以享受这个求职创业补贴，每人1000块钱。这个钱呢。希望学生们呢要到自己学校的就业部门去咨询，填报相关材料，学校统一申报到我们市人力社保局，人力社保局审批结束以后，我们把名单报到北京市财政局，由财政局把钱直接发放到学生账户啊、 嗯， 这么一个情况。 这6类人和户口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就是在北京地区读书的都可以去享受，只要符合这条件，其中之一就可以。 啊，那简单说，如果我是城市的。家里双亲都还挺好，身体收入也还不错，我没有申请助学贷款，这个应该不行是吧？ 应该是目前来说、 这个、 不行啊， 明白 啊。 有人说了，如果房子还能打8折就更好了。当然各地的这个吸引人才的政策不一样啊，所以呢也是给大家更多的空间自主的去选择啊。当然我想就是一个毕业生他选择到哪个城市到哪个企业，他要综合考虑，比如说这个城市的生活成本，他自己的专业能不能够在这里有用武之地啊，包括他对于这个城市他的感觉怎么样，人文环境怎么样啊，等等等等。那么在今年的这个就业服务过程当中，你们感觉这个毕业生的预期和企业的这个预期有哪些不一致的，或者说目前来说还存在一些矛盾的地方？宋主任 啊，简单介绍一下，因为这个呢我们也是根据我们2018年的需求统计也确实能反馈出来。我们目前呢很多学生可能还是第一意愿想去像机关事业单位啊企业，可能意愿比较强烈，但是今年我们统计的情况实际是这方面的需求有所减少，但是基本上大体平衡，但是还是有所减少，所以学生在选择岗位上，在选择自己的这个就业工作的这种性质上还得要考虑，因为 北京地区的民营企业的需求量也是增加非常快，确实是提供的岗位提供条件也非常优秀，所以学生在选择上可以放宽一些啊，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从专业上来说呢，北京地区的专业呢，在自己在学习过程中一定要给北京的总规啊，北京的这个首都战略定位一定要去考虑去思考，因为如果要是学的专业确实是给北京大的方向大的发展方向不一致的话，可能在北京找工作相对来说是困难一些。所以这些呢平时自己要注意积累，你像我们北京现在搞的这个三中一区建设啊，主要是一些科创中心，主要是这些这个高附加值的产业，这种研发，所以这些呢学生在学习在所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这些因素啊。 刚才您谈到的这个很重要啊，一般同学找工作的时候呢会着眼于眼前啊，收入啊，还有这个企业知名度啊，啊， 对对对， 包括它的位置啊等等啊。但是刚才您谈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在择业的时候要看宏观变化啊，上升到了您要看北京新总规这样一个高度，要看各个区的这个功能定位有没有发生一些新的变化。 对对， 那你自己所处的专业是否能够跟上这个市， 对，适合当然北京发展。 对，我们经常说要这个乘势而行，而不是，对，你要背着这个大的趋势，那样的话你会在社会当中哈、啊，要历练摸爬滚打更长的时间，可能才会有这样的转变。那我想今天我们的另外一位嘉宾哈、啊，刘先生可能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会有更加深的体会哈、啊。您感觉到现在年轻人在选择工作的时候，他们更看重哪些方面？ 啊，现在年轻人的定义呢，大家就是根据这个推算可以看到，实际上1990年出生的人呢到今年就年满28岁了。 嗯。 他如果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那么一般也有3年以上的工作经验了。 嗯。 所以我们在说年轻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很多时候在说90后了。 嗯。 啊，那么2000年，也就是千禧年出生的这些人，今年呢将年满18岁，啊，成人礼的年龄。 嗯， 啊，那么年轻的一代呢，特别是90后呢，将越来越成为这个企业发展、国家发展的重要的力量。我们呢也作为企业呢，也非常关注年轻人在选择工作时的这些偏好。实际上他们呢已经和之前的人员呢有了一些变化啊，具有其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们特别强调尊重。 尊重。 尊重。 嗯，举个例子呢。 那就是呢他特别希望企业呢要尊重员工的个性啊，倡导这种多样化。 比如说您扮演一个90后的员工。 对。对， 宋主任您扮演60后的领导，你们俩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对话呢？啊，比如说现在啊，刘先生，您不是书记了啊，您现在是新入职的这个90后员工啊，这个宋主任是书记啊，你们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对话来体现您所要求的这个尊重？ 如果我90后呢，一般是这样的，比如说宋主任是我的领导 啊、 宋主任这个说了我几句。 嗯 啊，埋怨了几句，90后一般的就很多时候就单刀直入了。 嗯， 说宋主任，你能不能对我这个更多的关心一点？ 宋主任，您说，您赶紧说话。 如果我要是60后的，那可能是在适当的机会单独的要给他进行交流，所以平常交流、可能这个想法还真是对，有他的。 宋主任说，对不起，我错了。 个性啊，对， 这确实涉及到一个他们很直接 啊， 他就说能不能该关心我，是吧，能不能帮助我啊。那么这是有变化的，所以这种如果是你注意和他沟通的时候，这种要平等，要双向，如果采取激励呢，我们一般说有正激励有负向的激励，一般就适合这些年轻人呢以正激励为主， 不能刺激、 不能，如果那是那种说教啊，那种填鸭式的这个管理呢就不合时宜了啊！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们更加关注这个公平公正的这个原则，就是他们更关注规则流程。 嗯 啊， 更关注这方面啊。那么第三方面呢，其实刚才宋主任呢也提到了，就是他们非常希望呢，这个企业是不是能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嗯， 他们非常的关注啊。那么他们比如说他们明显的你就会看到他们特别重视品牌， 嗯， 重视你这个企业平台这个大小，企业是不是能提供给他们什么样的成长机会，团队环境是不是有助于他们帮助和提升啊？所以呢，他们这种要求自我快速成长和蜕变的这种需求啊，这个越来越强烈，这也是这些年的一个新的变化。 嗯，一个是渴望被尊重，一个是希望在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环境当中去共同的成长，哪怕是竞争，是吧？ 是的。 第三个呢，就是说希望和企业共成长，希望借助企业实现自我的腾飞， 是 看重企业的品牌和他自己的这种价值啊。 是的，是这样，这些都是一些新的变化和特点。 嗯，我不知道刘先生您是几零后啊？ 我是90后，90后参加工作的。 您那个年代找工作看重哪几点呀？ 我们那个时候实际上比较简单和朴素。 嗯 啊，那么我呢是1995年本科毕业就开始找工作了。 嗯 啊，那么我呢是本人是河北人。 嗯 啊，所以呢那个时候也特别这个希望在企业的时候施展才华。 嗯 啊，北京呢实际上当时也有很多大的企业，也是心向往之啊，所以呢这个在北京参加了这个，也是我们那时候参加了几场这个人才 哎 对双选会啊，那么肯定也是人社局办的啊。所以我有一次参加这个双选会之后， 嗯， 就是到了北京来工作， 哦， 啊，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真的要感谢我们人社部门啊。 嗯，那您选择工作的标准是什么呢？ 那个时候觉得只要企业给我们肯于这个给我们平台给我们压担子，我们能够更多的有这种锻炼的机会啊，来提升自己，为企业贡献。那时候我觉得就是这个朴素的思想啊。其实从我本人角度来讲，那个时候就特别担心这个事儿少，甚至没事儿干啊。 哦， 那时候比较朴素。 压担子啊。 是， 刚才您说的是压担子精神啊。 是， 其实我们也特别希望，或者说我们每一个职场人啊，在企业当中也要有这个钉钉子的精神，就是你爱一行，你在这个领域里面啊钻下去，这其实也是在塑造你独一无二的职业竞争力啊。好，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也要请二位啊给大家一些提示啊，就是说毕业的时候有很多的手续我们其实是不了解的，直到毕业的时候才一开始啊不清楚，然后呢要去学习，然后去办理，不能够忽视啊。还有呢，也请二位谈一谈员工到了一个单位是怎么得到培训和晋升的，公司还会有哪些独特的机制，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 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中度到重度霾，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轻雾或雾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转4-5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总的来看，今天白天空气质量很差，能见度不佳，请注意防护，并且注意行车安全。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1917年，动画大师迪士尼有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美国中西部的两个城市之间做销售。那一年他15岁。 畅销书《哈利波特》被翻译成73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售量超过4.5亿本。他的作者 J.K. 罗琳第一份工作是一名普通的秘书。 曹德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集团创始人，14岁退学后，第一份工作是给生产队放牛。 马化腾，腾讯公司主要创办人之一，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 我们说不清楚第一份工作和他们的成功之间有哪些必然联系，但是要想成功，您总得有第一份工作。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大学毕业生的第一份工作。从明天开始，2018年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将正式启动。今天我们两位嘉宾共同和大家来探讨一下大学生怎么找好这第一份工作，在第一份工作单位当中是如何学习和锻炼自己。我们的两位嘉宾是北京市毕业生就业服务中心的主任宋双英。宋主任您好。 哎，大家好，同学们好。 还有一位是北汽研究总院党委副书记刘宇普。刘先生您好。 大家好。 下面我们就来说说找工作还要注意的一些细节哈。毕业生啊，基本上大家都是到点就走了啊，没有说大三开始就准备一些毕业手续，那时候可能开始一些见习，真正开始办毕业手续还真的就是在大四开始的时候啊。所以说很多同学对于这些啊不是很熟悉啊，办这些证啊，办这些手续啊，也都是头一回。那每年呢，据我了解都有很多的学生因为手续没办好，最后影响到自己的工作的哈。所以说下面也请宋主任跟大伙来说一说啊，就是有哪些重要的手续啊，在确定好工作单位之后是不能够忽视的。 好，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毕业生实际上离校前，咱们按照这个找工作的这个过程啊，第一道要做的是签订三方协议。一旦和用人单位达成了协议，就可以签订这个三方协议。这个三方协议呢，咱们现在主要说的是三方，主要是学校、学生和用人单位。 三方达成一致意见，签订三方协议。 嗯， 三方协议呢这一块呢，就签订的时候一定有几个点要注意。这里边有几个，像北京地区，我们是一式三份，第一联呢是发给学生，发这第一联是留给学校，第二联是学生，第三联是给用人单位。 嗯， 这三联都要，签订完以后都要分别给到对方手里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三方协议里边有几个元素，几个要素一定要写清楚、写详细。像我们这里边有一个档案所在，档案接收档案的单位名称、档案接收地址，这两个一定要写清楚，因为这个档案将来的转递直接和这个三方协议这个里边记载的这个地址是相呼应的，所以一旦要是有错误，将来你的档案将无从查找。所以这个呢，学生一定千万注意，不是随意的去写一个单位，这个一定要 先要问好了， 真实的确实是接收档案的单位和地址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说三方协议签订呢，一般的要求是用人单位盖章，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上级主管单位盖章。这个上级主管单位呢，实际上对一些国有企业，他可能一般的有这个上级单位来管理，那么他的档案自然就寄到上级主管单位那儿去。如果要是民营的一些股份制公司这种新兴产业，那么他是没有人事档案管理权限，那么他一般的是要委托到人才综合机构去办理手续。这时候呢，这个上级主管单位盖章要盖这个存档机构的章啊，所以这个章要盖清楚。那么档案的地址也就是相应的人才机构的地址，所以这几个点一定要把它写清楚，这样的话也是便于我们将来查询的档案去往何处啊。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三方协议。三方协议签订好以后呢，反馈到学校，那么学校就按照三方协议进行派遣。派遣过程中，我们就要每个学生发一张报到证，报到证就是派遣证、报到证，但这两个是一个证。这个证里边，大家就拿到手里要看一下，就是因为有个抬头呢写的是具体的，就是用工单位，就是工作单位那个名称有没有错误，一个字都不能错，因为这个将来又直接关系到你将来又保险交纳呀，还有你的这个身份界定啊，都要影响到。所以大家拿到报到证以后一定要看一下右上角的单位名称和自己工作单位是不是完全一致，一个字都不能错。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一个报到地址一定要写到什么什么市，像北京市的单位必须写到北京市，如果要写到报到地址写到了其他省市，将来这个档案流动是有很多障碍的。所以这两个点，就是报到证这两个点要大家注意。这是报到证。三方协议签订以后呢，按照原则上是不能再去变更了，因为三方协议承载的是三方达成的一致意见啊。如果要是确实有需要去变更的，这可能确实是非常的复杂啊。所以说大家在签订三方协议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要想清楚再落笔再落字，把它签好啊。这是这一个啊。 我总结一下，就是说信息不能够有事实性的错误，这是一个、啊、 对对对是。 第二呢，就是这协议之间啊不能有不一致的地方， 对，要一致起来，对， 要得一致，是吧？ 对啊。 此外呢，就是你要跟学校还有这个用人单位以及这个档案的存放地啊，双方要衔接好， 对，提前沟通一致， 要提前要沟通好、 啊、对。嗯 嗯，那么刚才您也谈到了，就是说如果要出了问题会很麻烦啊，那往年很容易出的问题是什么，补救起来又有哪些麻烦？ 容易出的问题呢，主要是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可能体现出来，就主要是这个派遣证，就是报到证，这里面这个单位的名称缺字的或者错字的，这种情况讲来以后也很麻烦，还要回 到。比如说咱们的嘉宾刘先生在北汽啊，我就写俩字北汽，这肯定不行吧？ 这肯定是不行 啊， 肯定是不行，对啊， 对， 办理不了报到手续， 办不了， 要写完整， 要写完整，就是企业可能会给我一个，我怎么写是吧？ 就按照单位盖的那个章，单位盖的章去写，就完全没有错误啊。对。 那如果有错误了，他人又在外省市了，这个怎么办？还得回学校吗？ 那一种是自己回到学校去，因为这个报到证的派遣、报到证的办理是由各地的教育部门来办理啊。你像我们北京市市教委来办理，那么必须是由学校再提交到市教委再重新出证。所以说呢，你一种是直接回来自己办，一种呢是只能是委托同学，在北京的同学去办理也可以啊。当然这个你必须得有人去亲自去跑这个事儿，所以说一旦离开了北京或者离开了学校再去办理这个事情呢，可能是比较复杂。尤其是学生在七月份离校以后，学校马上就面临着放假，如果放假了你再去办，可能时间上可能会耽误自己的一些事情。 嗯，还有就是刚才您谈到了签了三方协议又反悔， 这个对毕业生来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这样呢，刚才我也讲了，就是这个三方协议签订过程中一定要谨慎，因为一定要是自己真实的愿望的反馈。 嗯、 三方协议按照咱们现在教育部门的规定是每人只有一份，就只能签一次啊，所以这个三方协议一旦签订了，原则上是不能变更的。如果确实由于各种原因，但是前提是和单位达成了一致意见，单位同意你这个重新签订或者违反协议，那么就得要给学校提出申请，学校重新进行给你申请，到教育部门申请这个三方协议，那你再重新签订，这个时间是很长的，所以大家呢可能会浪费大家很多时间啊。 所以这也是要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说你找工作一定要慎重。 对对对， 要慎重啊，也要严肃哈、啊。 对，因为这个呢，还有一个反馈就是，学生如果要是任意去变更三方协议，那么对单位来说也是非常不公平的。当然，这个对学校也有一定的影响，因为这个很多用人单位和学校是有一致的，有可能是常年的合作，学生的使用啊，各方面的管理可能是非常成熟。那么，如果要是因为学生的个人的原因违反三方协议，影响了学校和单位的这种合作关系，可能也是一个损失吧。 嗯，我们问问刘先生啊，在你们的工作当中有遇到这种签了三方后来又反悔不来的吗？ 会有个别的特殊情况。 嗯， 遇到这种情况呢，这个一般的还是因为是三方嘛，要求企业方、学生和校方要这个紧密的沟通啊，那么这个事件，因为对学生的影响呢确实大啊，那么一定程度上呢，如果这个学生这样的学生多了，对这个学校的声誉啊， 嗯， 也会有一些影响。 那对企业有什么样的影响？ 会有影响，就是一般的企业招聘呢，都是严格按照这个人员编制啊计划来招聘的。那么招聘工作应届生。如果已经结束了，其中有个别学生毁约，那就涉及到一个重复去招聘的问题。 嗯，明白。就那个用人部门还等着要人呢。是吧？可能人事部这块压力就山大了。是吧？那还等两个人过去呢，这俩人违约或者说这个不来了，你说让我到哪去找人，是不是？ 对，是，尤其北汽招学生呢， 嗯， 那要求是非常之高的。 嗯 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是重复招聘，往往这个阶段也过了。 对 啊， 是优秀人才可能也被别人抢走了，是不是？啊，但是这种情况呢，反正也是存在啊。 对， 根据我的了解，这个学校名气比较大的、专业比较抢手的学生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或者说呢，学校名气一般的、专业一般、竞争力一般的学生也会存在这个问题，包括企业也是，就知名企业可能也会有。一般企业 对 也会面临， 都会存在，但是这个目前在北京来说还是比较个别的现象。 嗯， 这个学生不是特别多啊。 是 啊，对， 这个比社会招聘当中的那种毁约啊要低很多， 要应该是低很多， 要低很多。 啊、 学生还是诚信度还是比较高的啊。 对，是的， 哎，不过这个呢，我们该提醒的还是要提醒到哈。 对，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其他的一部分毕业生，就是。恐怕在毕业季结束的时候他们还没有找到工作，那这个时候呢确实就需要相关部门给他们更多的一些帮扶的举措了啊。 对对， 一般学校呢毕业季也就是六七月份的时候， 六七月份、 那么也会存在一部分学生因为各种原因找不到工作，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对对， 我们请宋主任来讲一个案例。 我简单先说一下吧，因为这个我们像北京地区毕业生一般的每年都是七月初六月底就离校，离校以后呢，我们北京要做的第一项工作是对这批学生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开展一个招聘活动。我们刚才说的是七八月份的暑期服务月，这时候呢还给学生提供一次机会，通过这次机会如果还是没有找到工作，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学生就要到户籍所在地的区县区人力社保局进行登记，我们针对登记的情况进行一对一的帮扶。我下面介绍一个例子呢，就是我们2017年帮扶的一个学生。我们这名学生呢是大兴区户籍的一名学生，他是呢一名高职毕业生，专业他是学机电的。这个小孩呢可能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家庭情况不是特别好，因为他父亲是这个精神残疾，可能一直长期这个卧床，基本上都是母亲在照顾。那么这样的话 可能母亲也没有时间出来这个参加工作，出来找工作呀，出来这个和别人交流啊，可能这种机会很少，也造成了他母亲呢性格也比较内向啊，所以他这种情况呢，这个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靠这个当地的这个社保，这低保，每个月700块钱的来维持生计，所以说是家庭条件非常困难。这个学生呢是2017年的6月份就毕业了，7月份就回到家里边，一直在找工作，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当然了，这个学生呢，他是有几个原因，一个是家庭条件可能确实是受很多限制，再一个就是说呢，母亲身体不太好，所以他也要照顾母�亲。当然，这小孩的父亲是16年年底就去世了，所以母亲也一直非常痛苦啊，所以也还需要去考虑照顾母亲这个职责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大兴区人力社保局在了解了情况以后呢，及时对他进行了跟踪，然后对他进行职业指导，对他进行培训，对他进行提供岗位、推荐岗位。我们实际上通过了两轮，第一轮呢，我们是推荐了两个企业，一个是航天长兴科技公司，还一个就是这个招商物业公司。这两个单位呢给他进行推荐，他也去单位进行了面试，这两个单位呢给我们反馈都愿意要他。 嗯， 这两个单位呢提供的这个薪酬呢是每月3000块钱，然后呢这个社保都有社保，还是每周呢就是工作日是5天，6日休息啊，基本上跟咱们正常的还是比较正，就是 一致的 啊。但是他去了以后工作了一段时间，我们在进行反馈的时候，反馈我们的情况是，虽然我对工作比较满意，但是我还是希望找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因为这个小孩呢，他确实是这个家庭情况的变故，对他影响很大，对他思想上可能也有一个影响。按照我们理解，实际上，在所有的企业找了工作，对吧？你只要是认真的干，都是相对稳定的。但是对他个人来说，可能他考虑的其他的因素啊。我们针对这些情况呢，我们又在当地的一些部门呢搜集相关的岗位。我们后来发现一个岗位，就是，大兴区消防支队。招聘这个聘用人员这么一个岗位，这个岗位呢当时拿到以后也给了学生进行推荐，学生非常满意，后来学生经过层层选拔，最后确实被录用了。他被大兴区消防支队庞各庄镇叫安全科录用了，就他到那儿去做这个消防文职人员。目前给我们反馈的信息是，现在每个月工资是3800，五险一金，并且离了家也非常近，中午呢既可以得到一份工作，同时呢中午呢也可以回家照顾他的母亲。所以这样的话，现在给我们反馈这个小孩是非常稳定，单位反馈也非常稳定，孩子反馈呢对工作非常满意啊，这么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学生呢，就是每年呢，就是到了6月份或者7月份离校以后，可能有的个别的学生由于某种原因确实没有落实工作岗位，我们希望呢学生呢也不要着急，虽然学生离校了，但是政府还在给他持续的提供服务啊，一旦要是找不到工作，那么就一定要尽量的和当地的政府部门进行沟通啊，进行登记，提出你的需求，那我们政府的相关部门呢也会及时跟进，对他进行个性化的指导和服务。 他去哪里登记？ 他去各区的人力社保局毕业生工作部门，有的在人才，有的在相关的毕业生窗口去登记，人力社保局有专门窗口来接待学生身份登记。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就是说政府还有很多兜底的这个帮扶措施。 是的， 因为家庭的原因或者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客观的因素，在找工作这个事情上比较困难的话呢，也不要放弃，不要放弃。 对， 只要自己愿意工作， 对，积极的心态去找工作，我们希望每个学生都能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 当然这个工作也是有阶段性的哈。 对， 在不同的阶段，可能您的这个付出和收获哈，是不太一样的。 对。 那么我们也问问刘先生哈，比如说在您那儿哈，员工刚去有什么样的培训机制？另外，你们的这个薪水，是怎么确定？怎么跟大家谈的哈？涨工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种机制？能给我们简单的说说吗？ 好，就是围绕这个新入职员工的这个 发展问题， 对发展问题，那么北汽集团呢，是特别注重这个人才发展工作的，一直在完善人才培训和培养的体系。在培训方面呢，总体来讲，针对不同的培训对象，对于课程科目呢，会进行菜单式的安排，那么如果这个是一个新进大学生，比如说是和汽车生产研发相关的， 那么一般是这样去做培训培养的。那么第一步呢，肯定是新员工的入职培训。这个培训内容呢，包括企业文化、安全、流程制度啊，以及团队拓展训练等。那么更为重要的是，除了这个通用的入职培训之外呢，对于学生的培养呢，我们一般都要先安排生产见习，就是他去安排学生到生产车间从事这个线生产的工作，这个半年以上。 哦，什么专业的、什么学历的都要去吗？ 都要去，只要是你和你的你面对的工作岗位是和汽车生产研发相关的，不，如果不相关的， 我学财务的不用去是吧？ 学财务的应届生也要去，只要是你在整车厂或者发动机工厂， 哦、 或者是零部件的汽车零部件的工厂 都要去的， 都要去。学财务、文科的也要去， 学文科的也要去， 都要去。 那我去干嘛呢？我别的我也不会，别弄坏了。 对，你这个问题很多学生以及家长也在问。实际上呢，一个是呢熟悉生产的工艺。第二个呢是认知生产的管理。第三呢就是也非常的重要，就是锤炼作风。让学生呢他从这个原先是学生，那么到进入社会成为一个企业的员工，帮学生做好这个转型。为接下来的岗位工作呢打好基础。那事实上呢，如果去追踪的去这个去调研，那么几年之后以及数年之后，那么学生呢对这一段经历呢都是非常难忘和感激的。认为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是生产见习。那之后呢，我们会安排这个学生呢去进行岗位的专业见习。岗位专业见习呢也是导师制，师傅带徒弟一直到这个新进大学生呢能够独当一面。这是关于新员工的这个新进大学生的培训。那么培养方面呢，北汽集团呢也在不断的创新分为很多类别的这种人才项目。好，举几个例子。一个例子呢，就是在北汽集团呢，他会举办这个基于国际化战略需要的海外人才培养工程，就是送到出国去培训。那么另外呢，也有专门针对青年的这种刚刚毕业几年的这种青年人才的培养项目那么集团的下属企业呢也是各有不同，非常的精彩。比如说在北汽股份呢，它有工匠学堂、职场学堂，有8085计划。在我们北汽有个北汽新能源它呢近年呢专门针对这个培养那些具备系统精益知识工具和方法这些人呢做了一个精益师的认证班。那么另外呢，北汽下属合资企业呢，比如说北京奔驰，它一直这个致力于人才的培养，尤其是在出国的海外培训去德国等等相关的国家，这几年呢，实际上培训的人次已经达到了1400人次以上。 我仿佛感觉在听一场广播校园宣讲会。确实这个， 但是确实呢，学生 对 面很广， 学生的培养他需要这么一个过程。 是，这个其实也是为企业不同的这个业务线的考虑，包括不同种类的人才的培养， 对， 再进行考虑哈。说的挺好听起来也非常的诱人。一个月给多少钱呢？我们也要问问您就是说毕业生的这个薪酬你们是怎么确定，包括以后去工作了这个涨工资或者扣工资，这是什么样的一种制度在你们企业里面运行。 好，那么北汽呢，就是它内部当然有着比较规范的这个岗薪的管理体系这个体系呢一般的，如果一个员工这个进入企业怎么定薪呢？首先呢要看他的岗位是以岗位为中心也就是每个岗位呢他会有价值评估针对这个岗位的影响、沟通、创新、知识等因素会对这个岗位进行打分这个岗位体系已经有了。那么新员工呢，你到了一个岗位，你就拿这个岗位的这个工资。 这相当于就是市场价吧。 哎、啊，对 啊，这个煎饼果子鸡蛋多少钱一斤，猪肉多少钱一斤，我们是市场价的啊。 是。 但是有人说了， 这是 我特别优秀呢，会不会你给我额外的一些那个？ 是，这个是说以岗位为中心，啊，当然呢，薪酬的确定还有其他的原则。 嗯。 第二个呢，就是结合个人的情况啊，他个人情况包括他的教育啊， 嗯、 他的工作经验呢，那他的自身的能力胜任力呀、啊那么第三呢，就是刚才您也提到了，那么个人特别优秀，体现在他可能个人绩效非常的高， 嗯， 啊，那么贡献大，那么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些绩优的啊，企业对于这些绩优的这些人员，他会在调整薪酬的时候啊，那么进行调整， 啊， 这是毫无疑问的，啊，那么。北汽呢，薪酬福利的竞争力呢，应该在市场上还是比较一个优秀的，啊，那么，这是说，如果一个人员工绩优，他当然可以调整工资，当然了，这个员工呢，如果，他在这个，领导力方面，比如说他比较突出，那呢，员工呢就可以在企业呢走这个管理人才的通道，那么他就会从职员到一个带小团队的人，到一个高级经理，那么甚至晋升到这个部门长，再晋升到更高的级别，这样的话他让他的薪酬会与之增加，与之调整，这是肯定的。另外呢，企业呢一般呢还有其他的人才通道，这是完整的，比如说专业技术人才通道，他如果不带团队，但是呢他致力于技术的钻研，造诣比较深，那么他适合于走专业技术人才通道。 嗯， 如果是一个这个进厂之后是当工人，那么我们会也针对工人呢，当然有一套这个技能人才的发展通道。 嗯， 他会同这个啊，会同这个初中高级工去当技师，技师呢又有高级技师。那么企业呢，包括现在咱们人社局又在鼓励一些首席技师，那么他通过这个通道呢，当然也得到发展和调薪。 明白 啊， 这个大企业确实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培训体系，包括这个薪酬激励体系啊等等。当然可能还有很多的中小型企业啊，不像刚才刘先生所说的这么的全面和这个先进。那如果我们的同学们去到了这样的一些企业，该怎么来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说，宋主任，您有哪些建议呢？ 这个呢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北京地区正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就是北京地区的高校毕业生起点薪酬调查，我们正在做这件工作。 起点薪酬调查。 起点就是高校毕业生起点薪酬调查，我们正在做这件工作。我们也希望呢，做完这件工作以后呢，把这些数据呢，对社会进行发布，对学生呢有一个指导作用。现在实际上，北京地区呢，这个这么多行业，各个行业。可能千差万别，那么他的薪资待遇、他的薪酬、他的报酬，可能各个企业真是差距很大。像刚才我们这个北汽，他的待遇相对来说在北京来说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当然有一些小的民营的一些企业，可能相对来说要低一些。但这个东西只能根据专业啊，根据你从事的行业，可能都有所不同。这个东西我们作为政府来说呢，我们也是希望呢，这个有这么个东西对学生进行一个指导。我们下一步也希望同学们关注着我们，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毕业生中心，我们也正在做的这项工作啊。 好 啊， 谢谢今天两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啊。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内容想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就业服务在行动，不仅仅是止于我们节目一小时的直播时间，也不仅仅止于这一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们的工作是贯穿到全年。也欢迎大家持续收听职场帮帮团，我们也会制作多期针对于毕业生就业服务的内容。祝各位朋友啊一路好运啊，努力努力再努力。最后这首歌送给大家，杨培安的我相信大家。也谢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再见。 好， 再见， 谢谢，再见。